在选举表达的意愿，强调美国和缅甸人民一起站在民主、自由、和平和发展的意愿之中。人权观察批评管治缅甸几十年的军政府从未真正摆脱权力和屈服于民人政府，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出强烈信息，立即对缅甸军方领导层和他们庞大的经济集团实施严格和直接的经济制裁，并且敦促企业从当地撤资。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2点，升609点，总成交金额2012.1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5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12元，升30.5；美团391元，升35.2；阿里巴巴251.2，升4.4。小米集团29.8升6毫，盈富基金29.06升6毫，中国海洋石油7.87升2.5，港交所504元升6.6，比亚迪股份245元升7.6，中国移动48.45升1.15，保利协鑫能源2.21跌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37，瑞士法郎8.664，澳元5.916，加元6.057，新西兰元5.567，欧元9.376。每百日元对港元7.3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1点，升427点。港金现价报17,25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1美元，卖出1,86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九龙区路面方面咧，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现时交通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梳亚道附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啦，同埋近住窝打路道一带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喇沙利道。新界马湾嗰度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啊，而家近住收费广场段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斜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屯门公路上斜去九龙。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1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环保资讯知多啲，听绿色创新源。 海绵咧 PU 嘅好广泛咁样用到，但系全球嘅回收市场都冇乜人肯去做，因为佢后续嘅处理好复杂。 与校长的十三堂课，听校长早晨。 其实每个人咧个成长嗰个速度都唔同，咁点解我哋要怎画条线啊？你叻过佢，佢冇你咁叻，咁样系唔啱。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上年度靠《鬼灭之刃》成功夺得日本年度大奖。2021年 ，Gone 系 Lisa 今年度所推出嘅第一首歌曲。今次继续为动漫唱出主题作品 ，MV 入边见到佢搭咗一个嘅舞台，仲用埋火去到燃烧环形嘅木柴。今次是 Lisa 以及乐团在2021年为大家揭开摇滚的一年。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 Gone。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sa Go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Hello everybody, today is Monday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苏东音乐。 继续啊，继续啊。 I'm buzzing, she is Yim King. We go to school by bus. Yeah, yeah. 翻嚟啊，苏东音乐有波盛有Yim King。同一时间咧，伴随住Yim King身体健康翻嚟咧，我哋间六点半啊，系咪六点啊，就会有呢、這个。我真系恭喜你啊！ 冇错啦，咁我哋就会喺今期啊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登上榜上面唔同位置嘅音乐单位咧，我哋就会筛选一啲亲自打电话俾佢哋恭喜佢哋上榜。 系啦，咁你想我哋同边位歌手倾下偈咧，就快啲去无论系 Instagram 啦或者 Facebook 啦，搵苏动音乐，咁咧就留言啦，话俾我哋知啦，咁我哋可能就真系打得中俾呢位歌手朋友咧。 系啦 ，at the same time 啊。 哇！你今日英文好好啊 ！On the other hand 啊 ，Meanwhile 啊，就系我哋嘅有谁冠名咧，继续啊长期招募大家一啲你嘅人生嘅故事或者一啲感受啊， 系 啦，近排有啲咩心情，可能开心唔开心又好，有啲咩歌你觉得好夹嘅，你都可以喺我哋苏动音乐嘅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 就 系啦，同我哋 share 下咁样样嘅。 系有冇心事啊？话俾姐姐知啊！ 系啊，我都 无论开心定系唔开心，都想你分享。 系，我都有啊，今日。 你讲， 即系其实唔系好想听，但系唉，俾面啊，讲嚟听下。 我唔讲。 系啊，唔系你唔同我讲，你就可以同边个讲啊？ 唔系 啦， 咁咧就事完喺啱啱 VN 就去咗一个朋友屋企，天台嗰度烧嘢食啦。 哦， 我谂都好多年冇烧嘢食啦，咁。 系。 咁去到其实我向来对烧嘢食对于我嚟讲咧，佢系一个社交嘅活动多于一个食嘢嘅活动嚟嘅，系啦，食嘢真系唔系重点嚟嘅。 嗯， 咁然后嗰一日我记得去到嘅时候，因为我真系对嘢食方面冇要求，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去到其实就系疯狂地都系烧肠仔，烧到一个位置系，因为同席之间系人唔系好多，都系其实都系四个人啫咁。 系， 咁直情系新认识嘅朋友突然之间会发现，咦，波成，你好中意食肠啊，系咁烧肠，跟住话，哎呀！你發現咗添，因為除咗廚師腸之外，仲有啲台灣腸啦，跟住仲有一粒粒嗰啲腸嗰啲丸啦，腸仔丸啦，你當好似。 O K 係。 咁我你嚟去頭幾 round， 全部做乜？你影緊我？ 唔係，你繼續啦。 咁啊，做咗頭幾 round， 我都係燒緊腸仔，而我心裏邊係有原因，就係因為腸仔係我最有信心嘅燒嘢食裏邊燒得熟嘅嘢。第二就系啲软啦， 好冇追求啊！ 有追求啊，追求自己唔好唔舒服啊！你知道前居可鉴啊嘛，咁你都知。 其实我冇谂住阻住你，系啊，俾你讲。 大家见到严琼啱啱嘅眼神，啤咗去左边一阵，系啦，即系。我想尽量减低呢样嘢。 你最好身体健康，你唔好有啲咩头晕身体病。 最好长命百岁，系啦，活到老学到老，最希望你咁。 多谢你。 咁然后，因为烧嘢食有阵时候你其实几个level 喺我心目中，肠仔系最简单，跟住丸咧系难少少，但系都 OK 嘅。会唔会应该丸易过肠啊？ 丸难嘅地步系在于点样可以令到外面唔好烧窿，但系里面又熟咯。因为有阵时候外面你见到开始。 Okay. 金黄色嘅时候就觉得哎呀好似都 OK 咯噃，咁就攞出嚟，但有时里面系冻嘅咁。但系咪打边炉比较容易处理就是、浮面就食得啊嘛，阿妈教落。咁所以丸我有时都会出事嘅。 Okay、 然后再进阶咧就鸡翼啦，最难就鸡扒噶啦，即系啲扒类嗰啲。 系，但系其实鸡翼对我嚟讲系最易噶。 哦， 因为我真系好识得烧靓鸡翼，同埋即系好识叉，唔知点解？因为好啦，我之前即系有喺 YouTube 睇过啲人教点样叉鸡翼，叉得靓啦，同埋受热均匀啦。 YouTube tutorial 系啦， 就系烧鸡翼， 真系噶。但系其实喺我心目中咧，肠仔系难嘅。 嗯， 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咧，即系你如果将嗰条肠直叉，即系唔系打横叉，系打直咁叉咧，系好容易烧到个肠头黑噶。 哦， 系啦，即系个肠头爆开咗。即系嗰条肠嘅肠个头， 我明啊， 同埋爆开咗， 就变咗菠萝肠仔，好似整花咁样爆开嘛。 对唔住，我冇心嘅，但系我真系想形容嗰件事。 我明嗰、那个。咁咁嗰日好啦，咁啊烧一轮肠之后，都开始我就进入挑战自我状态，烧鸡翼啦。咁我初头都觉得自己其实烧鸡翼都 OK 嘅，因为有朋友教过我烧鸡翼嘅窍门咧，就系两支叉。吉喺嗰个鸡翼两嚿骨嘅中间嗰度咁啊， 系如果唔系佢会转噶嘛， 系啦，咁我就用呢个方法咁啊吉啦，好耐冇烧啦，跟住一怼出嚟，已经啲同行嘅朋友已经话：咦，你唔识烧嘢食噶真系，你真系唔识即系吉嘢噶，哇吓，点解你知嘅？因为你而家呢种吉法咧系摩天轮嘅嗰种状态， 啊，即系佢会转， 系啦，但我吓，但我已经系吉咗两个骨中间吉入去噶咯，佢话。是啊，是在两个骨的中间吉入去啊，但你都在两个骨中间出回来嘛。 是啊。 而我是在旁边出来，但我自己没有怀疑嘛。咁所以呢个鸡翼一路转的时候，好像摩天轮咁样转转转转转转转。 我真的忍不住想用我们某同事的金句形容你。 咩啊？ 垃圾。点可能鸡翼这样东西已经是吉鸡翼了，即已经是。应该是一个 我已经跟指示做的了，都算是不过没跟晒咁解。 OK， 那我就以一个摩天轮式的方法就在烧紧个鸡翼了。那其实已经揭露了我是真的不识的这个人。 是咯。 是我真的不识的。咁但系要选择新认识嘅朋友，第一次我都有一种， 即系唔想俾人哋发现原来自己咁垃圾。 系啦，或者低调啲啦，唔好点样 低调啲。 低调啲嘅意思即系唔会用我平时赖皮嘅方法回应啦，或者点样，我都唔系好出声嘅。 即系想展现自己都系一个有正常智商同埋正常生活能力嘅， 系啦， 高大嘅男性啊， 突然之间一个人有啲廉耻。 系。 咁好啦，咁一路倾偈咁啊，烧一个鸡翼去到咁上下之后咧，个鸡翼就已经金黄色好靓。然后啲朋友都话：，哇，你烧咗好耐咯，只鸡翼我食完块扒都仲烧紧，食得噶啦系嘛？跟住如果金黄色 OK 啦，咁我就攞翻嚟食啦。 一咬落去里面是生的。 哇 但是个重点是当它是生到。因为我刚才说有廉耻嘛个人。我决定继续吃下去。即是它没有出血但你看到里面你咬落去还有些腥腥地的味道未熟晒。但我又不想被人发现到我里面那些鸡肉是生的。突然之间个廉耻心出来的时候我就好了扮冇事吃晒它先。 哇你这个吃晒你会严重过我的椰子鸡煲啊我看看你。你当那些鸡肉刺身啊。 大家千祈不要。 千祈不要啊吃一条煮熟先好吃啊。 有一只我吃得晒另外一只我真的吃不晒就将它摆在旁边。咁好啦咁摊在一边一阵间大家继续倾嘅隔咗一阵间。有一个、朋友行过即是新式的朋友。咁就咦你的鸡翼不熟过原来你真的不懂烧嘢食过。嗰下你就发现纸包不住火啦。 多谢晒你喎、哦。这个俗语用得好好啊真的。你那个不够火到直情连只鸡都是生的。 啊你发现你怎么样想回避或者想遮住都好最后都会被人发现的。 的 既然那一刻突然之间将个隔膜呢打破了我就冇了那种尴尬和那种廉耻完全冇晒廉耻了。然后我就开始赖皮是啊我真的不懂烧的不如你帮我烧啊。 咁对对方是 对对方亦都以为人冇啦妈咪我想食鸡翼可唔可以烧俾我跟住之后自从佢发现咗我嗰隻生鸡翼之后呢我冇再自己烧嘅嘢食啦我个碗里面所有嘢食都系啲 friend 烧俾我我不断认系啊我真系唔识烧嘢食我废啊不如你帮我烧啊唔该你啊咁。 你份人呢真系。毫无廉耻心，但系有阵时你发现人原来做无赖系几舒服嘅。我同你个故事入边， 其实是一个触发点嘅啫。你嗰个人生嗰个关口， 啊、 当人哋发现到咁，哦咁算咯，唔紧要啦，你烧咗啦，我承认咗自己嗰个废啊嘛。 明白。但系我觉得呢件事咧，即系令大家对波城有咗新嘅认识啦。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原来烧鸡翼系一件咁难嘅事情啊。我自此之后，我真系唔会再嘲笑咧，即系食 BBQ 嘅时候咧，完全系食紧炭嗰啲。嘅朋友，因为人哋最起码都系熟噶嘛，你系可以烧咁耐都唔熟，甘拜下风。 系啊，所以我今日咧拣咗一首歌啊，嚟我都承认自己嘅。 几多人啊？以为我哋又谂住播《非洲的六十秒》啊？ 哦，想讲鸡嗰啲嘢，唔系、 啊， 边有咁易俾你估到啊？我今日想讲，我承认自己好渣啫。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你不如快赶我走，长期被热风冷嘲可以怎去忍受，因我被取笑够，这怪兽都感到荒谬。你不如养一只狗，便宜地令你满足比我可爱的密友，恐怕自己在进修拼命研究，也没旁观者会拍手。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 处难，恋爱难，这个人太笨，我不如一个人，孤独能及早得分，无用勉强被怜悯，我不如一个。 我觉得呢句对白其实唔系我讲嘅，系啲 friend 想同我讲，你不如一个人， 你不如自己喺隔篱打边炉算啦。 你咁废，你不如自己搞掂啦。咁 食个影多算啦，你真系。 听过阿 Mike 曾飞特嘅呢首 partner 作品叫《我不如》。 其实讲到 BBQ 咧， 我真系好想听你讲。 其实我都几中意嘅， 系， 但系咧，我好坦白同大家讲啊。大家必须要同好熟好熟嘅朋友去， 嗯， 因为我人生有一次血一般嘅经验话俾我听，同唔熟嘅朋友去咧系灾难嚟，系地狱嚟。 有冇我啲鸡翼咁唔熟啊？ 我好懒啊！唔系， 你唔好逐亲啊！ 好惊啊！唔熟嘅程度系有几个人希望呢班人捞熟，得唔得？即系其实应该话系唔同圈子嘅朋友，咁大家可能 call 啊，即系最熟嗰班咧，彼此都熟嘅。 系 咁，但系就希望，哦，不如三个圈子大家试下捞熟啊，咁样，咁就举行咗呢一个咁样嘅大型嘅 BBQ 集会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嗰度大概有11-12人到噶。 哇！ 啊，我因为咧，我唔知道，即系可能系职业病嘅关系啦，我系冇办法忍受咧一齐 BBQ 嘅时候系安静噶。因为你净系会听到啲太多啪啪啪啪嘅声啦，跟住同埋间唔中转啦，然之后同埋有啲好虚伪关心，哇！你烧只鸡翼几靓，哎，你啲肠仔都几够火候啊！即系呢啲咁嘅对白，我系冇办法忍受。 哇！你粒丸都几靓，烧得 系 边够你条肠仔靓啊？咁 哇！讲到猪扒，你呢一块咧都算系皮光肉滑啦，即 系 呢啲咁嘅对白，我真系冇办法。呢边我就觉得哇，好难接受，好唔舒服啊！咁样。咁於是乎，我歡樂小姐就上身，我就開始不斷即係分享生活當中一啲嘅笑話啦，分享啊個字，即係你啊，我同阿邊個邊個識咗好多年啊，你唔知啊，佢之前啊做咗幾多樣衰嘢，就開始即係出賣朋友，講朋友啲嘅故事笑話啦咁樣。咁我哋嗰一爐咧 ，total 開咗兩爐嘅，咁我哋嗰一爐咧就氣氛係明顯好過隔離嗰爐啦。 係， 咁隔離嗰爐又一齊圍埋嚟一聽啦，咁樣咁就其實。我哋嗰个炉咧就承担住佢唔应该承受嘅肉嘅份量，因为嗰时几多 十几个人喺度， 系啦，四五块鸡扒咁样，咁所以其实嗰时都真系冇乜人咧，即系留心即系烧成点，大家都系即系围埋一齐 social 啦咁样，咁但系其实都有人 keep 住烧紧嘅咁样啦，咁然之后当我一时讲到兴起嘅时候咧，我就企起身，我就手舞足蹈咁样啦，哇，我好记得呢个真系血一般嘅教训。咁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人太多围住我，我一好大力咁企起身咧，即系有啲见晕啊咁样，跟住我仲要前后咧摇一摇咁样，我就哇成个人向前扑， 个炉喺前面， 咁梗系啦，围住 B B Q 嘅时候个炉就喺前面啊嘛，咁样，跟住我就一路扑嘅时候，你就听到大家都喺度尖叫。但我就啊死啦死啦死啦，今次嚟啦炮烙之刑啦咁样，即系当我都放弃咗挣扎嘅时候咧。哇！我估系应该系人生距离生育最近嘅一次啦，咁样咁我话下低有好多有鸡扒啊，有鸡翼啊，即系所有食物啦、啊、都系。 大家用本能意识斗住你啊！ 系啊，系全部人嗰十几廿个人都攞啲叉，上面有扒，有猪扒，有牛扒，有鸡翼啊！所有人就攞啲生肉咧堆埋嚟斗住我，之后。但系你明唔明知？因为嗰个血啦，同埋腥味啦，就令到我突然之间觉得哇，唔得，我唔要同啲生肉咁近啊！我就自己又企翻起身咯。 好在佢哋都理性啫，如果唔系佢哋嗰个叉头对住你插满你全身，就好似《三国演义》里边嘅张飞一样，全部人松手。 系草船借箭，而我就系嗰只草船啊！咁 严刑身上面插住一扎小炮叉。 哇！我真系好记得嗰次。 哇！ 你咪我人生咧嗰、那个大起大落咧就系、是、哇好接近啲炭啊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点？ 最深嘅手你冇得揿啊嘛， 系啦，连揿我都唔知揿喺边度，咁我就好似啲雀仔咧不断打打打咁样，就哇好接近好接近啲炭好接近啲炭，咁喺我真系就嚟掂到啲炭嘅时候，我就见到哇有嚿好生嘅鸡扒喺我面前，哇我唔要掂到啲生肉，我唔好掂到啲生肉，之后我又自己企翻起身。 好精彩啊！呢、這个 之后啦，但系我想话，我瞬间系令到全场所有人都记得我嘅。咁虽然我个样真系耳记啦，我好记得佢哋咧。之后再同其他 friend 讲起我嗰阵，我知条腰好灵活过肥婆啊嘛。 条咩条腰啊？ 系啊，系你谂下， 因为不断要生个人上嚟， 知但系我有我唔要电脑生肉啊，压翻个人上嚟咁样。哇！我就觉得嗰一瞬间咧，即系距离生死嘅都真系好接近。而且呢、這个故事咧，每每都教训我咧，就即系头先个开头讲，大家去 BBQ 嘅时候，你同好 friend 嘅 friend 一齐，因为佢唔似得打边炉咧，你仲可以啊望下有咩食先，望到熟咗未先，同埋佢熟都快啊嘛。但你 BBQ 你真系有好漫长嘅时间，系大家一齐攞住支叉围住个炉噶。 然后你就要做嗰啲角色啦。 系啊，你真系要活跃嗰个气氛啊，好唔好啊？ 啊、 你有冇一啲关于 BBQ 嘅故事想同我哋分享 啊？系有冇呢啲咁样嘅牙烟嘢或者咩咧？系啊，喺我哋苏动音乐 IG、Facebook 同我哋 share 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宣布，今日开始，若果有大厦新增一宗或以上未能够确定感染源头的确诊个案，或者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显示可能有感染风险，都会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当局会优先针对较高风险地区，为指定区域内的大厦检测污水样本。张建宗又话：今日起至到年29，会更加广泛同频密，针对个案较多、楼宇质素欠佳或者污水样本呈阳性的大厦，采取限制与检测宣告行动，即系将有关区域列作受限区域。目标是病毒在大厦形成传播链之前，迅速为所有居民检测。因此部分行动出现零个案属于预料之内。另外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亦都会加强，密切接触者的同住成员亦都会被要求强制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感谢绝大部分市民配合政府为防疫采取的强制措施，强调政府会对违规情况采取严格的执法行动。他又说，对昨晚有政府人员在执行限制与检测宣告行动期间遇袭受伤，致以慰问，亦都是谴责施袭者的暴力行为。林郑月娥说，政府采取的强制措施有必要性，他留意到在过去一星期的四次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和相关的执法之中，絕大部分相關市民都充分合作，今朝早完成在麗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的行動，亦都沒有發現有居民未進行強制檢測。早前在佐敦、油麻地和北角的三次受限區域執法工作，分別識別了大約200名、14名和15名違反強制檢測規定的居民。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离世，本港累计182名确诊患者死亡。联合医院一名85岁女病人去年12月14号因为末期病患入院接受治疗，其后确诊。病人经治疗之后病毒抗体呈阳性，上个月28号解除隔离令，但是由于情况持续恶化，寻日朝早离世。那名病人属于联合医院淮安病房群组，院方对他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时协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缅甸局势的时候表示，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汪文斌说，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注意到缅甸发生的事情，正是进一步了解缅甸的情况。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

King 啊，就快到农历新年啦，我想俾个惊喜你啊！ 波成讲晒出嚟啦，仲边有惊喜啊？不过阿琼想同你分享一个近期都几惊喜嘅 project， 唔知道你有冇听音乐永续咧？揾咗一啲歌手重新改编演绎一啲过去嘅经典金曲，而今日介绍呢一首咧，我觉得系做得相当之出色嘅作品，简直有陈雷。 追寻，又继续追寻，梦里的影子终可接近。 就是陈雷翻唱郭富城作品，歌曲名称《纯真传说》，听不听到纯真早已不见的气息？ 追寻，又继续追寻，梦里的影子终可接近，可能又似没可能，为了他只。 感受到纯真早已枯萎的气质。作曲雷仲德，作词有小美，编曲监制都有 Mike Orange 同埋 Eric Chu， 主唱陈雷。歌曲名称《纯真传说》，原唱是郭富城。当音乐永续到呢个世代的时候，我反而真的很想听下呢个世代的人会讲啲咩咧？ 写教条式的训话，怎可了解我想法？今天我怎去抑压你在意过吗？这世代怎么抉择？与低处怎去挣扎？不选你的对等于我就错了吗？ 作，夜夜无谓地挥霍，最美好的却没碰过，总想过淡薄的过，但亦能热烈的过，听听最内在最想渴望怎么过，从追赶直奔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觉慌张，当通关起了声响，时时要退一次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就望望旧日未实践的话，就尽力实现实验那真假，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划过定界，将教条一 的 T-Rex 啊，歌曲当中有这一句，这世代总有选择，于低处总会挣扎， 总想过制定方向，被人拦下便心痒，今天看自立的我，你却很批别乱妄想，当天你是旧的我，这想法你亦想过，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大于当天开始想都不去想，开始不懂笑，开始只配觉慌张，通通关起了声响，时时要退让自量，但是并未去看明日那样，命运并未定局任我选择，别认为自治亦受你检查，只恨太近光阴很远，未来有我突破定价，你是你我是我，经历可一样吗，若而望陈旧桥段能明白我， 好喜欢的一首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这世代》，作曲和主唱都是李贤，也是今年的乐坛新人来的。刚才讲到歌词的部分，请知道代代有种渴望，而你又知不知道这一代的渴望是什么呢？跟着选择有泳儿的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所有遗失的东西》。可能成长当中有一步，好多嘢会不断唔见，直到有一日我哋下定决心要搵翻晒佢哋翻嚟。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 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还谈什么走动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最散，散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从不怕自己将谁人相信自己将从前抛开，美丽的祝福没了变作尘埃，总抱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阻挡在人海， 简历泳儿最新拍台作品，歌曲名称《所有遗失的东西》。访问当中都忍不住讲，真的很喜欢他唱《继续错当在人海》这一句。不见了什么呢？可能不见了是某人的爱。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 之后拣嚟有陈奕迅，是但求其爱，到底系边个嘅爱呢？ 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配衬。情全不是爱。

单首歌揀你野佬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喜欢上一个人。咁到底是喜欢自己一个啊，还是喜欢除了自己一个之外有多一个人呢？一阵回来六点钟之后啊，骚动音乐我真是恭喜你啊。 权力和屈服于文人政府，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出强烈信息，立即对缅甸军方领导层和他们庞大的经济集团实施严格和直接的经济制裁，并且敦促企业从当地撤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缅甸通讯受阻为当地民众在这段不稳定时间带来进一步威胁，认为即时恢复完善的电话和互联网服务至关重要。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咧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度咧有意外啊！而家慢线受阻嘅，龙尾去到亚皆老街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因为有意外，慢线受阻，塞到去亚皆老街。而新界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大榄角段就有意外事故，总系处理当中嘅。咁啊，龙尾塞到小榄村。咁啊，可能多朋友知道屯门公路有意外，就多咗车行青山公路。而家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至浪翠园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理工湾位段多车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都多车噶啦。九龙区的路面方面呢，而家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坟场段呢就慢车少少。太子道西近住基堤道，即是火车桥底嗰段呢，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嘅。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斜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喂，阿田，放大啲，再大啲啊，唔够清晰啊！ 喂，350至600毫米啊，都唔够。 哇，你睇佢姿势唔系几舒服啊！ 喂喂喂，你两个都作风大胆啦，喺 office 度讲啲咁嘅嘢。 咩老细？我哋讲紧啊调校电脑舒适嘅观看距离啫。 但你又话姿势唔舒服？ 系我哋讲紧将办公室座椅点放先舒服啊嘛。 哦，咁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够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真系恭喜你啊！ 又翻嚟啦，恭喜晒大家先，系啦，翻嚟苏动音乐有波胜阿琼啦，仲有我哋，我真系恭喜你啊！呢、這、一个我哋最好意头嘅节目啊， 系啊，同埋而家咁我好似好怪啊，近岁晚梗系好多好意头嘅嘢啦，而家 系啊系啊， 成个气氛啊出晒嚟啊， 系啊，我忍唔住啊，成个农历新年我哋都净系做呢个环节啊。不断同人讲，我真系恭喜你啊！咁样 日日都恭喜啲人系嘛？ 系 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将会喺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啊上榜嘅二十嘅得奖歌嘅一啲音乐单位当中咧，我哋会揾一啲对象出嚟，然后打俾佢嘅。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已经啊开始打紧俾第一位我哋恭喜嘅对象啦。 喂，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你听唔听到有啲烟花声啊？ 都有啲火箭嗰啲，突然间飙飙声啊！ 系啊，唔紧要啦，你听到咩系咩噶啦就。我哋欢迎我哋今日系啊第一位接入嚟嘅听众，欢迎你好啊，郑勇， 恭喜你啊！ 多谢多谢， 你唔系听众啊。 不过我想话咧，你首新歌咧真系坐火箭咁嘅声势啊！你谂下，1月2号派台，今个星期已经嚟到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嘅位置啊！恭喜晒， 好嘢！ 我谂都应该算系新歌入边比较少有嘅纪录嚟噶。 系啊，我系破咗呢个系纪录。未試過係，其實喺港台攞冠軍歌，都唔係即係好緊張添喎！喺港台可以攞到冠軍歌咧，我本身都好開心，因為真係好少啊，即係我會努力噶。 唔係啊，你舊年嗰首《十三樓的大笨象》都有攞 嘅，都有 係啊， 係嘅係嘅。咁所以好多謝港台所有支持呢一首歌嘅，即係 DJ 朋友啦，同埋聽眾啦，咁同埋好快上咗冠軍，咁會唔會好快走㗎？好唔好快離開個榜㗎？ 唔知啊，我都答你唔到啊！今日唔知听日事啊！ 我哋希望下，我哋而家即系公开，希望呢首歌可以留耐少少啦，咁样。咁但系同一时间，其实 多学水，多学水， 系多学水，即系呢个美好嘅心愿啦，咁样。咁因为如果你想多啲感受喺即系攞冠军歌嗰种嘅 滋味嘅， 系啊，即系出多啲歌咯，好唔好啊？即系唔好成年头派一首咁样、 大家都即系我都见网上嘅反应，即系我哋呢边睇都见到，就大家一见到郑容派歌就已经好期待啦。 系啊， 跟住只歌出咗啊 ，MV 啊。大家都好鍾意啦咁樣。但喺你自己角度，可能你有時聽到啲身邊朋友講啊，或者你睇網上面留言，呢一隻歌你有冇啲都幾印象深刻嘅一啲留言或者 feedback 咁樣？ 印象深刻教育系嗰個留言囉，我諗。 哦，係。 係呀，呢個係好。好感动嘅，自己睇到，因为即係原来我都唔知道不经不觉自己嘅歌曲係有即系储咗一啲真系同大家分享成长嘅历程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多喝水 都是即係佢譽為即係教育系嘅一首歌，但係譬如話呢一個健康教育就係好似一個前設咁樣咯，即係諗翻轉頭，因為健康教育呢首歌係我即係二字頭嘅時候推出嘅一首歌啦。咁嗰陣時候呢一首歌嗰、那個歌詞嘅意思同埋嗰個心聲，其實就係好多我相信二字頭嘅嘅朋友會有嗰個同感嘅，就係、是、譬如好似話啊，有好多嘢已經跟足指引啊，或者跟足大人前輩長輩教我哋點樣去行人生嘅每一步，但係點解跟咗咁多嘢？有好多時都仲係會碰釘，或者會有挫折同埋失敗嘅咧，即係會有嗰種有嗰、那個啊點解咁嘅咧？但係去到三字頭啦，即係今年即係呢一個多喝水，其實真係好似係不經意地去不經意地去回應翻嗰首歌咯。因為其實原來人生無論你點樣去跟住啲嘢行嘅，即係挫折或者困難，其實真係預計唔到啊！要學習嘅就係點樣可以用一個正面嘅方式去面對困難、面對挫折。原來就係翻去要去懂得同自己相處啦，懂得喺遇到挫折难关辛苦的时候去怎样学习，重新去学习去爱自己，那才可以继续向前行到咯，这样。所以很多谢晒留言的那一位网民。是啊， 我想问呢你刚才讲一些譬如健康教育那些二字头的时候的歌嘛，其实当你会不会觉得这些 topic 呢即是好深啦，又或者有机会可能近年有机会唱返一啲 live show 等等啊，或者网上 live 唱返嘅时候个体会又觉得又唔同喎，再 dip 落去咁样。 有啊，终身学习囉，因为最近其实都喺啲平台喺唔同嘅平台宣传自己嘅新歌嘅时候，都会有机会可以唱返啲以前嘅作品嘅。咁我嗰陣时唱返譬如还同埋终身学习嗰、那个嗰、那个感受去感觉嗰个歌词系唔同咗咯，即系我真系好睇到，其实原来即系好多人咪话咧，即系去一啲一啲 mistake 啊，一啲系 mistake 一啲。一啲 mistake 系中文系咩？ 错误，错误，唔紧要，你英文都 OK 噶， 系 OK 噶， 系一啲错误咧。佢哋话啲好多人都会话，你如果而家有啲嘢啊唔开心，点解有啲嘢重复都会成日遇到嘅咧？咁可能嗰啲就系、是你未学到某一啲嘅错误，所以先至有一啲嘅事情会重复去出現在自己嗰個生命裏面啊！即係而家去聽翻終身學習，就係話即係點樣兜兜轉轉談情或者人生好多嘢都係會咁樣嘅，又係轉一個圈，又會從頭嚟過。咁我而家咧即係好體會到嗰種可能，即係有時有啲嘢就係要咁樣啦，但係不斷都係要向前啦，不斷都係要繼續學習，就係終身學習，直至所有嘅課題啊，自己可以明白啦，或者成長到啦，學習到啦，咁就會等到一個美麗結局大團圓咁樣咯。即係呢個都係歌詞裏面，所以我而家唱翻都有一個唔同嘅，即係一個體會咯，嗯。 但呢首歌好啱我哋呢个年纪听啊，我好多 friend share 俾我听啊，因为佢话中女要多喝水啊嘛。 佢讲紧多喝水 都要，要啊要啊要啊，唔好即系有皱纹啊，我所以成日都好多喝水。 关于美妆嘅部分我哋迟啲先讲 啊。系啊，因为咧我哋除咗即系咁样恭喜你之外咧，我哋读咗少少嘢咧送俾你嘅，有首我哋创作嘅诗句送俾你啊，希望你中意。而家我哋读俾你听咯。 好嚟啦。 今期冠军就是他， 郑融叫你多喝水， 饮得多就变靓女， 好多王子争住追， 完咗啦， 系好感动啊， 好得睇啊，你睇，依家咧人大个之后咧，即系。 哦，你话我好得睇，我以为你话嗰个对联好得睇、 啊，你又得睇又虚伪啊，即系忍住讲， 又得睇又睇得啊，话你听， 啊，好劲啊，波成，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 系有个老作呢啲嘅，因为。但真的再次恭喜啊，郑融啊，呢一首多喝水好快就成为了我哋港台呢边中文歌龙虎榜 number one 啦。咁我期待今年之后，大家即系 enjoy 紧呢只歌之余，亦都期待你新歌啦。咁 好啊，我都希望可以快啲有新歌啦。大家记住多啲喝水啦，继续 好， 多 谢 你啊， 多谢郑老师嘅教导。 拜拜，落堂啦 ，thank you，goodbye Miss 郑， 拜拜，拜拜，多谢，拜。 我觉得在我们骚动音乐的 post 啊，一些的讨论的 group 里面，啲听众都会成日觉得啊，有啲咩都会估啊。你呢两个人讲完，一定系听落多喝水嗰度啦。 尤其是我之前肠胃不适嗰排咧。 系啊，但系的而且 确，好似诅咒咁到。 系啊，无论系字面上嘅意思，定系里边真正歌词嘅意思，大家都值得去细味嘅。有呢一首郑融嘅《多喝水》。好啦，我哋打紧俾。第二位啦，究竟会系边一个接听我的电话呢 ？Hello， 喂，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喂 ，Hello， 多谢你哋啊！ 听唔听到啊？ 我听得好清楚啊！ 哦，你个声好似你喺厕所嗰度咁，会 唔会真系俾我哋估中咗噶？ 咁样近啲啊！ 诶、哎，好啊，好啊， 近翻好多、啊， 非常之好啊！我哋第二个啊打电话去嘅音乐单位就系有啊。 ROOT 嘅阿水啊 ，Hello，Jane Curious，Hello， 你好啊， 多谢多谢，我哋就系有痕就要 ROOT 啊。 我发现原来啊，你哋啊，同埋譬如阿杜嗰啲咧，同好多人讲啊，我哋后屘做访问都有其他嘅音乐嘅单位同我哋讲，系啊，苏道志有同我哋讲过痕就要 ROOT 啊，咁样样。我哋好开心， 出紧街噶啦， 系啊，出紧街啦，系啊，小心啲啊， 好嘢， 系啊，冇错。同埋咧，我想话咧，因为呢一首啦，《非洲的六十秒》啦，当中同鸡有好多嘅故事啦， 系 啦。咁波盛咧都有少少关于鸡嘅故事咧，想分享嘅。 系啊，呢个系真人真事嚟噶。话说前排我同我妈讲起佢住喺彩虹村啊，以前佢屋企咧真系有养鸡噶，喺个骑楼嗰度。话有一日咧，佢话屋企有一只鸡唔见咗。然后他们找完之后就发现在对面消防局的天台见到那只鸡，中间隔了一条农场道，所以那只鸡是由他们家16楼飞了过去对面。 你肯定 肯定啊，他跟我说，我妈他小时候真人真事经历来的。 佢会唔会喺铁闸之间行出咗去，然之后搭 lift 落楼下，出咗去过咗农场度，去咗消防局啊？ 大佬，嗰个农场唔系真系嗰个农场。 我宁愿相信只鸡识飞，我都唔想相信佢识搭 lift 咯。对唔住。 跟住我妈同我讲完呢个故仔，我就即刻谂起只歌，同埋我一定要有机会亲自同你讲，香港都有鸡真系识飞嘅。 系非洲啲鸡唔识啫，香港可能识咧。 我又俾个 comeback 嘅故事你啊！曾经咧，我试过养过一只狗，放狗嘅时候，佢咧唔知点解吓亲啦，见到个地盘，佢就跑，最后追唔翻去，揾唔到佢啦。我哋好伤心，翻到屋企门口，见到佢企喺屋企门口。我哋住八楼，佢真系识搭 lift 噶。 哦，买八楼佢系可以行楼梯嘅系嘛？ 咁佢都要数到系八楼。 哇，咁又系，咁我宁愿相信佢识搭 lift， 都唔想相信佢识数八楼。 搭 lift 好似难过八楼啊，上去。 唔系数八楼难啲啊，真系。好啦，我哋今日呢个唔系生物。 今日打电话咁讲咧，变咗好似平时倾电话咁。我谂你控制一下啲时间系。 系冇错。 喂，嗱，咁咧，呢一首嘅 OOT 呢一首啊， 非 洲 的 六 十秒。 咁就成为咗我哋今个星期啊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啦， 第三位。 系啊，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 多谢啊，多谢晒我代我所有队友，多谢你哋。 系咁 ，OT 而家两首作品，人间有爱同埋呢一首《非洲的六十秒》，我哋都非常之喜欢，好期待 OT 咧可以尽快有新嘅作品。不过喺呢个时候， 系 咪啊？ 等紧噶啦， 等紧噶啦， 我等紧噶啦。 系啊，佢嘅手已经揿喺个制度谂住播噶啦。咁 系啊，系啊，你搞掂我播噶啦。 咁喺呢个时候咧， 我期待你快啲出 single 啊！我哋嗰日访问嘅时候喺咪后边讲咗你要出 single 噶啦。 系啊，等紧你嗰个歌词啊嘛，我作词唔叻啊嘛，你知噶。 但我哋今日有啲创作都要送俾阿 ROT 嘅， 系啊， 系啦， 送俾你哋系荷里攞地 水代收先啦，好唔好啊？ 又嚟啊，又嚟啊， 又嚟啊，嚟啊， 我哋都系呢啲嘢噶咋， 我个脑装呢啲嚟咯。做人除咗多喝水， 听歌梗系听下水。 今期第三好威水， 运去非洲补下水。 见到你，我想你个嘴啊！ 好叻，好嘢， 好有才华嘅音乐人啊！ 你是第一个咧会接第五句的人， 我停不到的，我哋继续落去啦，我哋一个钟头节目噶啦， 一定要用呢个四七同埋押韵嚟答对方嘅问题。 冇错啊，我嚟打你个嘴，但系打完你个嘴，我请你食金华火腿。 哇、 yeah! 哇，你对我咁好，一定唔婉拒啊！冇啊！今日真系玩到七点 啊！真系冇挂讲句。 我留翻下次你出新歌嘅时候，去到再同你玩啦。 好嘛， 好啦，好啦。 多谢晒阿水，同埋多谢晒 OOT 嘅呢一首好精彩，我哋好中意嘅作品《 非 洲 的 六十秒》。 多谢你， 多谢你哋， 拜拜， 拜 拜。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但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去嘅信无所谓。 这歌啊，又是我们成日讲啲咩 topic， 听众都会觉得佢哋肯定系想听呢一首啦。 头先我讲烧烤，烧烤啲人都以为我哋谂讲 烧烤的六十秒， 六十秒唔够啊 ！OOT 嘅非洲的六十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现时冇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二人限聚令以及晚上禁堂食等嘅措施，延长至到年初六。另外，即日起收紧全港大厦强制检测门槛，新增至少一宗源头未明确诊个案或者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都会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当局又话，即日起至到年29，有机会每日在不同地区同时进行受限区域行动，目标在最短时间内小区清零。本港新增3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9宗本地个案之中有8宗源头不明，洛阳新村凹座多2宗确诊。在新规定之下，多栋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包括薄扶林道63号一座、爱民村敦文楼、嘉围村嘉礼楼、北角宝履街伟民大厦、西营盘威利麻街星辉大厦、何文田村、日文楼以及洛阳新村 D 座等。港铁东铁线去年九月因为新信号系统有机会重复设定路线，即是入错线而暂缓使用。调查报告指出，港铁同承办商冇及时调查事件是判断失误，但是并冇发现刻意隐瞒的证据。港鐵承認低估事件的複雜性，對公眾期望缺乏敏感度。另外，港鐵表示新系統已經完成額外測試和得到政府審批，東鐵線的新信號系統和九卡車將會在今個星期六投入服務。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又說，沙中線分兩個部分，其中屯馬線的進度良好，希望盡快開通接通新界東西和為土瓜灣區提供服務。至於南北線要在紅磡接駁路軌，強調港鐵會全力開通東鐵線過海段。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18度，日間溫暖和乾燥，部分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北風。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和坏车事故。咁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较早前有意外，仲系处理紧，慢线系封闭，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公主道过咗培正道。咁而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文化博物馆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快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在天富海湾。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榄角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这一段屯门公路的交通回复正常。而家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的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青龙头。

翻到嚟，我真系恭喜你噶！我哋继续会打俾一啲上榜嘅音乐单位。呢、這个时候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三位啦。咁究竟会系边一个单位咧？会唔会中到你又想我哋打嘅嗰一个咧？系啦，咁我哋剔佢条线咯。 剔佢条线。 做咩啫？系咁噶啦。 系啊系。 听唔听到咧 ？Come on, baby, listen my call. 喂，你好啊， 我 哋 港台 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多谢啊，喂，多谢。 Hello，Hi， 听唔听到啲送俾你嘅啲烟花声啊？ 听到。你 个 烟花 声 揿出嚟噶？ 系啊，系啊，唔使钱噶，系咁揿噶。 佢心谂咁耐冇见，个节目已经搞成咁啦。我哋欢迎好耐冇见嘅《Super Moment》嘅 Sunny，Hello。 Hi， 好啊，你好啊，你哋好，大家好。 系啊，咁啊有我同阿琼啊，我系波成啊 ，hi， 系，我哋打电话嚟咧，系要首先啊，恭喜你哋呢一首派台作品咧，波板糖啊，喺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嘅。 好，喂，多谢大家中意呢首歌。 系啦，咁同一时间咧，即系因为你哋创作成五张新嘅专辑啦，咁我哋都轻轻地咧有少少嘅创作咧，想送俾 Super Moment 听一听嘅。 系， 哇，咁好， 系我哋送俾你嘅，系 啊，冇错，嚟啦。 系唔使咁开心住啊！听完你先再俾评价。 冇错。 好嚟啦，今时今日嘅 Super， 种完最艳美的花， 变成爸爸嘅天下。 新歌专辑要听下。 哇！ 对唔住，我读完之后自己都有点而尴尬。 好先，好先。 喂，呢一个要揾阿马米嚟等评下喎，呢、這个啊啲。睇下啲韻腳啊，啲押韻啊，啱唔啱嗰啲？喂，但係多謝曬，多謝曬。 係啊，因為我哋即係創作呢句嘢就係、是特別係講緊你哋派台嘅作品啦。之前派完嗰首之後，就到而家呢首波板糖，亦都即係有講到你嘅成員裏邊咧都有爸爸喺度啦。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我諗係咪因為呢一個體會都幾深刻，所以呢一首歌亦都會用呢個做主題擺喺專輯裏邊咁咧？ 咁我諗都好自然啊，因為都去到呢個階段啊嘛。 係。 個年紀去到呢個階段，咁就即係我阿達同埋 CK 都已經係成為咗爸爸啦。咁我未嘅，但我都想嘅。我望住佢哋，我都覺得即係啊，都幾開心啦咁樣。 我覺得佢哋全部都似係女兒奴嗰種啊，即係。是只要有个女喺侧边咧，就会即系唤醒佢内心咧，即系最纯真同埋。 系咯，所以如果有得拣，你会想生仔定女啊？有冇啊？ 我俾我有得拣啊！喂，唔好拣啦，仔同佢都啱嘅。 系啊，我都 系啊，唔好拣啦。 但系新年，我想问下。 咁但系当然，但系当然，即系仔就可能啱玩啲嘅，有得玩多啲咯，系咪啊？ 系。 哦。 O K， 但我想问新年，你自己同佢两个相处嘅时候，你 feel 唔 feel 到佢哋？即莫名其妙有一种不同咗嘅感觉啊！ 我有的，真系有的， 系有冇啲生活当中嘅啲例子，感受到 会谂，可能谂嘅嘢再长远啲，又或者再即我叫做即懂得去梳理别人嘅情绪多啲咯，我觉得。 嗯， 系咪成日同佢讲唔好唔开心啦，乖恩姑姑咁？ 唔系，即可能以前你面對嘅可能時間或者面對嘅困難或者所有情況都係好個人嘅。 係。 咁但係當佢哋有咗家庭之後，其實佢哋都會覺得係有啲嘢唔係淨係自己嘅，即係可能你自己每一日選擇，即係好似呢個碟咁 ，Everything is you 其實都係講緊選擇。咁我哋譬如我哋第一首派來歌就係用呼吸栽種最完美的花，咁就係講緊即係。我世界上面有好多嘢都掌握唔到，但系能够掌握到嘅，我哋人类其实都系只不过系掌握到自己呼吸嘅节奏，或者你用啲咩心情去面对嗰一日嘅开始咁样。咁呢一个我谂佢哋有咗家庭之后系更加体会得到嘅，我觉得 系。咁啊， 如果你用一个负面嘅情绪去面对一日嘅开始嘅话，咁其实你嗰日你发生咩都会好负面噶啦。 嗯， 系咪 啊？啱，讲得非常之啱。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呢一首，譬如特別係啱啱波板糖講緊呢一樣咧，亦都有一個 MV， 我覺得都幾值得講，因為亦都即係喺台灣啊同埋香港兩邊一齊去即係去處理呢、這、一個，呢、這個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啊？即係嗰個過程大概係如何去拍攝咁樣？ 其實就因為依家疫情嘅關係，就冇得飛過去台灣一齊拍。其實我哋都覺得有啲可惜嘅， 係 因為今次其實隻碟我哋都想用。 即係台灣嘅導演去幫我哋去構思我哋 MV 啦。咁波板湯嘅其中一個 MV 係揾咗Brady 啦，咁就係台灣嘅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啦。咁佢幫我哋即係拍 MV 嘅時候，其實我哋喺個文案度都周旋咗幾次嘅。咁原本我哋嗰個重點係想擺落去小朋友多啲 嘅。 咁但係如果你而家睇落去個 MV， 其實個重點個重心好似擺喺個女主角多啲多少少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喺從女主角嘅角度去睇翻波板糖呢件事，其實都係講緊佢望緊自己小朋友就好似望緊過咗身嘅老公一樣。 嗯， 而亦都中間呢個故事入面承擔或者呢個責任，其實係有一個薪火相傳同埋係有繼承落去嘅意味多啲咯。咁所以其實我自己睇完一次，我覺得都幾感動。 係 都幾感動，我覺得。 系啊，咁啊，因为啱啱讲嘅呢个就波板糖就系呢一张专辑《Everything Is You》里边嘅其中一首，亦都系而家最新派台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呢张专辑里边，亦都会听到即系《Super Moment》过呢段时间，都听得出即系嗰啲音乐上面用嘅声音啊、氛围啊等等，其实都有唔同嘅元素。可能即系大家各自大家吸收咗啲新嘅听嘅音乐之后咧，大家再去即系录制呢一张专辑创作嘅时候会听到，所以都大家系可以留意呢张专辑里边听下唔同嘅 track。你哋会应该会 花咗几多时间去做呢一碟噶？都真啊！ 当然仲有好多心态上的转变啦，系真系会影响反映在音乐作品上边嘅。 系啊，我哋都呢一只碟，其实我哋都选择咗用一啲多啲嘅 programming 啦，同埋真系喺因为以前其实好多人都会透过呢只碟都会问一个问题嘅，就系点解你会一次过一只专辑咁去推出咧，而唔系单曲咁样去俾大家听嘅先咧？呢、這個亦都係關乎成個 production 嘅步驟，成個 workflow。因為以前用單曲模式，就可能有一啲嘅作品已經係橫跨咗兩年嘅時間。咁、你試諗下，你點會個聲音兩年裏面係會一樣嘅？咁所以變咗以前我哋做嘅專輯，發覺就係、是、個聲音上面或者 mixing 上面、錄音上面都好似未去到個一致性咁。咁所以我哋今次就寧願濃縮啲時間，我哋喺可能編曲。或者錄音，我哋盡量在半年裏面的時間去做曬佢，咁令到我哋自己嗰個音樂嘅口味或者我哋中意嗰個聲係一致啲。 係， 咁我哋都開心嘅，即係做呢張專輯得出嚟嗰個成品，個感覺係成個團隊都覺得係值得咁樣去做嘅，雖然就冒險啲，係啊，即係好多時候即係未必話真係太多時間去了解曬成隻碟嗰啲歌嘅，可能聽眾，但係。我哋亦都想培養翻大家，即係可能聽音樂係需要耐性，或者係需要多啲時間去了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去，即係俾大家去再即係想試下去再了解下咁樣。 好啊，哇！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啊，就係、是、如果聽眾咁啊揾你呢隻碟嚟聽，除咗派台之外，你會建議佢哋聽邊一首可能未派台，或者都可能未必打算派台，但係都希望留意到嘅作品，等佢哋可以再聽到即係依張專輯裏邊其他嘅嘢咧？你會介紹邊首？ 我會覺得。系 有 推荐， 系啊， 精灵咯， 精灵哦，好啊， 精灵咯，系、一首比较翻翻去我哋 four piece 有嘅乐器为主嘅编曲啦，我觉得系啊，而我哋录出嚟，我哋自己都觉得好满意嘅。 好啊，咁啊系啦，听众听到就会知道，咁啊喺呢张专辑，大家可以慢慢细味里边，即系 Super Moment 过一段时间放咗啲咩心思落去呢张碟嗰度啦。咁但系亦都再次恭喜你哋呢一首波板糖呢个礼拜登上我哋， 多谢你哋， 祝福歌龙虎榜， 希望系啦，希望快啲去到现场可以同大家见面啦，真系攞住呢啲作品， 都好希望可以听现场啦，同埋希望之后波板糖更加好嘅成绩，多谢晒你 ，Thank you，OK，Thank、 okay, thank you， 多谢你哋， 拜 拜。若有一天能举手碰到胡子根已亮到 亦会吸生，活去欢乐。 Super Moment 嘅呢一首 Super Moment， 点解会歪音嘅我？ 嗰个名称波板糖。 系啊，咁啊，我哋咧将会准备打俾咧最后，因为我哋今日要恭喜嘅单位啦，咁啊，咁咧佢听讲好忙嘅，我哋都唔知佢会唔会听我哋嘅电话。 试下， 睇下通都未必接啊。 Hello。 喂，我哋港台噶。 喂，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Hi。哇，你。 Hi， 我喺度秒听电话。 哦。 系啊。表演秒听电话，系啊。 系啊，我哋今日最后一位打去恭喜嘅人就系 Serenie 啊。 系啊，系我咪做咩奖啊？我去攞噶。 系啊。 有200万现金优惠券啊。 咁又冇，不过你我哋尊贵客户咧，你系第100位抽中咗有一棵生菜嗰啲咯。 哎，好啊，好啊，下次嚟攞啊！ 生菜好意头啊，再嚟农历新年啊， 食多啲菜， 食多嘢。喂，我哋恭喜你系咩咧？就系、是、你就新嘅派台作品啦！我再流浮生的眼水 dot JPEG 啊，上榜啦！系啊，第二首新上榜嘅呢、這个礼拜。 多谢晒啊，好开心可以呢首我自己音乐永续自己嘅作品。 自我永续啊嘛，系嘛？ 自我永 续啊！ 你真系好够胆讲啊！呢位女歌手 咩啊？ 咁大家都要永续自己噶，爱恨永续，继续刺激就上一首歌《旋转 with me》嘅一个歌词嚟嘅，多谢。 追求永生嘅女歌手啊，系啊，多谢晒你啊，真系。 追求永生啊， 系啊， 多谢啊。 永续啊嘛，永远生存，永远继续落去啊嘛，你唔永生，你点样继续咧？系咪先？ 啱啊，啱啊。 我都系中意想边而自我永续啫，我中意呢个。 唔紧要啦，系啦，我哋有啲嘢都送俾你啊。 打俾二十个人啊。 系啊，好好忙， 边打到二十个啊？ 好彩我随时随传随到嘅啫， 一定系啦。喂，我哋有嘢送俾你啊！ 好啊， 系啊，又系我哋创作咗四句嘢送俾你，系啊，关于呢首歌嚟咯。仲系你啊 ，Sarini， 近排识好多弟弟， 回忆流浮山往事， 心事唔怕话我知。 喂， 弟弟嗰下佢好有反应嘅，我哋要解释下嘅，因为我哋见到你同好多。特別係啦 ，Mira 嘅成員合作都好好睇，即係譬如同阿 J 啊、同 Anson Low 啊嗰啲， 係啊，當然少不了嘅就林家謙啦，係咪？ 係啊。 咩啊？ 我想知同呢啲唔同嘅男嘅叫音樂人合作啊，玩 live show 又好，或者即係 男女都係人嚟嘅啫。 當然， 我冇睇人性別㗎。 我知咁啱我嗰度彈出嚟嗰啲，你係同啲男嘅阿志合照咁解啫， 冇睇人性別。咁我想問你通常睇人睇咩嘅？ 咁睇佢個心靈係咪純潔咯？即係好似波性咁純潔，咁我咪想合作咯。 佢都算阿波性都算係心靈純潔。 係呢、這個世界冇人污衊嘅，應該 係啊！我就想講。 系啊，多谢你啲四句啊！ 系啊，喂，我真系 简洁咁讲咗。 譬如 我而家生活状态， 同阿 J 啊等等嗰啲去玩嗰啲 show 嗰啲，其实你觉得感觉如何咧？即系同佢哋玩嘅时候， 佢哋系因为始终系偶像啦，咁可能合作之前我会惊惊地，即系会惊话，会唔会人哋啲 fans 会有好多期望，即系要即系一定要大家 look good， 跟住之后要好 respect，即系我自己都会特登。会冇咁癫嘅，因为我惊我 offend 到人。咁、oh. 但系咧，原来接触咗发觉，其实啲偶像仔仔真系好 sweet 啦，亦都 你乜嘢叫仔仔？ 好有礼貌，即系又好有礼貌又好 sweet 啦。跟住搞到呢个姐姐系劲开心咁样，即系变咗做我就 follow 埋佢哋啲 fans club 啊咁样。阿林生我都有 follow 嘅个 fans club， 我所有人都有 follow 嘅。 叫人哋就叫仔仔，叫林生就叫 林生、 啊，好见好生爱、啊， 尊敬啲好，尊敬啲好，尊敬咯。跟住讲翻 Mirror， 真系我就觉得好有趣啦，亦都阿 J 系我哋拍节目嗰阵识，跟住就即系其实都系一面之缘咁啦。但系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大家都见外嘅。佢之后咧，其实个节目出咗嚟，佢就话死啦，第一次见 Serena 接唔到啊。跟住我就喺度同佢讲话，梗系接唔到，因为姐姐比较重咁啦。跟住佢又喺度咁咧，就我觉得好 cute 咯，即系成个交流就系识新朋友系好好玩嘅。咁就睇下将来有啲咩新朋友可以识啦。I'm open to everything。 系啊，我哋好期待。 是不是很 都系 啊，但我哋真心期待咧，即系唔同嘅人 pass a Winnie 会见到，好似你系会唔知啊？你会令到嗰啲人嘅另外一面系可以攞到出嚟，我哋成日好期待呢样嘢噶，唔知点解。 我今日又去拍咗第二样嘢，迟啲大家又会见到噶啦，系真系有另外一个歌手嘅另外一面， 哦、 又或者佢好爸爸，好有趣嘅一面，大家拭目以待。 哦、OK，、哦、大家可以估下有爸爸嘅身份系咪？系啊，咁但系你呢一首嘅上榜嘅流浮山。嘅呢一首往事嘅歌咧，你都话自己永续啦咁样，咁点解会拣翻呢一首歌去再做翻咧？有冇嘢 trigger 到你啊？ 其实呢首歌已经做咗有一段时间噶，即系旧年咧，即系呢首歌里边有其中即系好多啲好有金毛拎年代嘅嗰个感觉嘅，亦都系2012、2013年左右写嘅，咁我就觉得啊，已经都系七年前到嘅自己。咁其實即係七年咧，即係之前有個説法就係你成個人嘅身體細胞會換曬噶啦嘛，即係你所有舊嘅人就已經唔喺度，即係你其實 suppose 個人係新噶嘛。咁我就覺得啊，七年可以有啲咩得意改變咧？再加埋而家我諗住出 Gwendolyn 碟之前咧，我都想 revamp 一啲之前嘅作品。咁《流浮山》係一首我覺得好 pop 好。即係好順暢嘅一首 folk pop music， 咁、一路都係用電話錄，跟住之後就擺咗上網啦。我覺得唔得，呢個太唔 professional。咁之後我就揾朋友一齊錄咗呢一個 studio 版本。咁我覺得都幾配合一種新年，但係又即係新一年，跟住又回顧往事，一啲小情小愛得嚟又。 有啲唏嘘嘅作品，我就覺得呢個係都係我自己嘅一面嚟嘅，只係喺 Gwendolyn 呢隻碟度突然之間變得好 aggressive， 咁中間就 take 一個 break 翻去聽呢首歌。咁下一次如果再upload， 即係已經係成隻 Gwendolyn 碟出啦，又或者係另外一隻法文作品咁咯。 嗯， 法文作品 咁 聽到我， 我聽到啊。 系啊，大家要即系抄低今日嘅重点系法文啊，系学定法文去听总理唱歌啊，知唔知道？听梁总理唱歌。 因为而家冇得旅行啊嘛，所以咪要练习下啲游客法文咯。系啊，即系啲外语用唔到嘛，咁就要扮自己喺外地，当我在外地旅游啊。 系，即系点啊？你咪会落去油尖旺，但系同人哋讲法文。 我会有一首歌叫《Serenity in Paris》 哦， 去卓越嗰度同人讲 Bonjour。 系 啊， 系 啊， 去大家。 好啦，我哋 都系好自由咁。 好啊，喂， 我系咪霸咗你哋好多时间？ 唔系，因为个节目 多谢你哋颁奖俾我。 系，我哋嘅节目仲有15秒就完啦，所以我哋谂住最后再次恭喜你呢一首《我在流浮山滴眼水》.jpg 登上今个礼拜第20位新上榜。多谢 Serenity， 希望佢继续向前冲。我哋迟啲再见，拜拜。